哎，大家好！ 哎，大家好！ 哎，又嚟到呢一个玩弄 光 景 嘅 编编剧 B B 班， 系 系啦， 继续。 咁啊，上集啊讲咗一啲get form 啦，一啲即系我哋搞笑有咩嘅方法咧，咁样。 嗯， 系都讲到，都讲到一个所谓嘅 running get 啦，即系样嘢不停地就帮人哋就咁就会做咗一个笑位出嚟。咁阿文伦都阿俊都讲过啦，就话咁可以做一啲人物嘅塑造咯，咁样。 系， 咁即系就令到啊，今集不如讲翻啲基本啲嘅嘢先。 好啊，好啊。 系，其实我哋今集咧就想讲一啲嘅结构， 系， 即系我哋一个古仔究竟有咩结构咧？ 系。 咁其实我有谂过啊，不如有好似我哋读书咁啦，讲话戏剧边度嚟嘅，又系以前嗰啲唔知咩神话啊、剧本啊咁。但我咧咁样讲就好闷。 由历史讲起， 系同埋大家即系喺上网啊，或者揾一啲书啊，或者上网即系 search 一啲网址啊，咁其实都揾到嘅。咁我哋就再重新讲一次，好似有啲多余。 同埋呢啲可能系你真系读书嘅时候先至会讲。 系，但我哋又会教嘅喎。 系啦，读书嘅时候就要教。 但 当 你真系写嘅时候咧，你发觉就唔好实用嘅啫。 系， 你知唔知道都冇咩所谓嘅。 系。 咁所以就咁我都有谂过啦，话不如讲下嗰啲。九本戏啊，三幕剧啊，起承转合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咁样讲就好似好笼统，即系大家未必咁实际用到， 未唔可以话即刻应用。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即系我哋讲，梗系唔够嗰啲 professor 讲好啲啦。即系佢可能佢更加熟，比我哋更加熟悉啦。 系冇错。 咁反而我就会用翻话，譬如我哋自己度嘢，或者我哋自己谂嘢。究竟我哋要度一个古仔？或者我哋而家有嘅古仔想写，即系可能因为逼住你要写啦，或者可能你要交功课啦，你做嘢要用啦，或者话你想可能有啲比赛啊，或者你想参加，咁或者总之有啲场合你突然间逼住你要读一个古仔出嚟，或者你要写一个所谓故事大纲 啊， 或者一个原始剧本，可能只系故事大纲，或者一个分场出嚟，究竟我哋应该要点做呢？希望就 系 用即系我哋自己嘅经验啦，即系虽然你话实质大制作讲得出名嘅冇，正式街嘅唔多，亦都唔轮到我哋写啦，亦都唔轮到我哋个名字出现啦。 冇错。 咁但系我哋会用我哋嘅即系少少经验咯，即系话听啊，如果我哋要做一个古仔或者我哋要读一个古仔，一开波低温我哋应该点样做咧？咁从而就再讲翻话我哋，譬如我哋自己有啲方法，即系每个编剧其实有。各自嘅方法嘅，即只可以讲话我嘅方法，究竟我会用咩方法去谂咧，或者我会点样度个分场咧？咁从而就讲翻嗰个结构咯，就反而就唔系为咗开波话我解释话有边一种结构，点样起承转合，反而就咁样可能会大家会更加用得到，我觉得 系冇错， 即譬如我之前我同阿俊即系倾话，我系讲咩咧咁样，其实我哋讲过一个例子，就话打叫银行。我哋隨口讲嘅啫，我哋其实冇特别度嘅嘛。打叫银行，我哋就用打叫银行呢一个情节，去做一个故仔，做一套戏，咁应该点咧？咁样 有咩元素咧？ 系啦，其实即系如果阿俊又讲翻样嘢，你系要写打叫银行啦，局你一定咁写啦。咁你一开波你会点谂咧？ 开波会点谂？ 系啦，即系你会点样落笔写咧？即系你都要落笔写噶，你都要。谂下啲嘢噶，你第一波会谂咩咧？咁样， 第一波会谂乜嘢啊？ 其实最好谂咧，即系有啲亦都有一种嘅讲法，就系话写人物先。其实系当咗个人物先，因为人物咧系会带动个故仔。 嗯， 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其实系有一个人。你谂清楚佢有咩性格，有咩特征，你会知道佢大约面对一啲嘢嘅时候有咩反应。 系。 未必佢嗰啲反应系真系会用得晒喺你个戏度噶，即系你只系谂嘅啫。即系一个，即系你个人物，你谂得越立体越实在咧。咁当你有啲事发生，或者你逼佢将佢插入某啲事里边。咁佢就会逼住会有啲所谓嘅 reaction， 有啲反应。咁因应佢嘅反应咧，就会连锁效应啊，会影响有一啲，就会有一啲 reaction。咁或者佢又会或者因为呢啲事，佢要做一啲 action。咁有 action 就有 reaction， 有 reaction 又会引起一啲 action。咁一个戏咧就会打落去啦。 好似複雜咗少少。 其實就唔係好複雜嘅。嗱，譬如好簡單，你譬如你諗一個話，一個人物係，即係你要覺得有趣啊，即係你要先設計一個人物有趣先。係。咁呢個係其中一種方法啦，或者我哋一陣我會再講另一啲方法去，佢可能寫咗個故仔先，或者話個故仔重要過人物，或者我根本係好輕描淡寫個人物嘅，即係話人物唔重要啊。譬如我推理，我最緊要係嗰件案啫嘛，我最緊要係嗰單案嗰件事。嗰、那個人物未必咁緊，或者我寫緊嘅時候，我寫咗件事先，我慢慢加插翻啲人物嘅性格特徵，其實都得嘅，有啲戲嚇，有啲戲得嘅。咁但係有陣時就諗個角色先，起碼個角色要吸引人先。 哦，呢樣嘢我反而想問一問喎、啊，嗱，好似阿宇峰咁樣，好似你學嘅時候啦，或者你自己個人啦、啊，去讀一個劇本咁樣。讲个故事啦，或者唔好讲咁快讲到剧本啦。 故事大纲啦，主要都系写分场写故事大纲多噶啦。 依我自己学嗰一套咧，我系会先谂咗个故事先嘅。 系， 我就唔系谂人物先。 咁呢个就其实都系另一种好大体嘅方法。 系。 系咁，但系咧，你咁样其实我自己都系前场写分场先嘅。 系。 系。咁但系你会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啲人物会好苍白咯。 嗯。 有阵时可能系。个人物系为咗故事服务咯， 系， 即系你逼住个人物一定要讲嗰个对白，或者你逼住个人物一定要做嗰啲反应， 系， 就唔系个人物 lead 住个故仔，咁所以有阵时你嘅人物会好苍白，其实唔系嗰个人做，或者唔系嗰一个身形，或者嗰、那个甚至性别去做嗰样嘢，可能一样， 嗯， 即系我古仔系写咗出嚟啦，或者好起码基本嘅起承转合，或者一啲嘅高潮位有晒啦，不归点啊。所有嘢有晒啦。咁但係你会发觉就係嗰个人物梗係男係女，高矮肥瘦，戴唔戴眼镜，或者佢咩性其实完全冇所谓 嘅。唔重要嘅。 係啦。除非你话佢、因为戴唔到眼镜佢开枪歪咗喎。咁所以就打唔到个反啦，等个反就喺度。咁你隔眼就要话个角色要近视囉。其实係你係有咗成节你先去行个角色要系近视。因为你要佢拉眼镜睇唔清楚，或者跌咗隐形眼镜啊嘛。咁呢个就 系 为咗角色，系为咗个剧情服务咯。但如果你话你谂咗嗰个角色本身就 系 好鬼深近视嘅。咁你嗰阵时先开始写嗰单案，要佢失误，佢有咩嘢失手咧？你嗰阵时先谂话啊，就跌咗眼镜失手啦。咁嗰阵时其实就个角色 lead 紧个故仔啦。咁所以其实有，所以你话其实大部分睇下你点睇啦。但今次而家写剧啊。 系， 老实讲，其实写剧一定会有所谓天书 嘅。 我哋有一本天书，咩叫天书咧？你知啦，一个剧，卅集好咁样，咁其实可能有五六个编剧，一个编审。 系， 咁基本上嗰五六个编剧咧，我可能头嗰四至五集咧都会编审自己写嘅，或者佢自己斗啦或者佢自己揾人啦。咁另外咧就会分落嚟俾其他编剧写嘅，即系可能一系写五集，我写五集，跟住阿俊你写五集。咁结果我哋啲嘢咪好容易嗰、那个人物嘅反应啊，或者佢嘅关系咪好容易唔同咯、啊？即系我谂嘅嘢同你谂嘅嘢系会有分别噶嘛？咁为咗我哋统一啲或者容易一啲咧，就会有一本天书。 嗰 本天书咧就系、是、大体讲翻可能几页嘅啫。故事大纲啦，跟住就会讲下每个人物系咩啦。譬如阿陈大文，系一个好谨慎嘅人咁样，做嘢好小心嘅。做嘢全部都计过度过，咁但系缺点咧就好小心眼嘅，好记仇嘅咁样，即系佢会有本天书话俾听嗰个人物大体嘅性格特征系点样。咁到时到我哋写我哋嗰几集嘅成嘅时候咧，我哋要跟翻个性格写啦。咁但系其实我所理解嘅小心眼或者我所理解嘅自私、度缩，同可能阿俊你理解嘅唔同。咁结果我哋写完嘅嘢咧就会怼晒俾天审，跟住天审就会统一翻。你一个行为啊、反应啊，咁样先去再交出去嘅。咁所以嗰个剧本咧，你会见到话，点解个人物咁反复啊，或者咩成啊咁样？因为好多时因为唔同人写啊。咁所以有本天书，其实嗰本天书其实即系你先未有古仔，你度咗嗰个人系咩先？系啦。咁当然啦，呢一个嘅作用系为咗我哋可能几个唔同嘅编剧要统一啦。系啦，咁我哋大体唔会突然间话突然间好疏爽请人食饭噶，话明佢度缩噶嘛。咁可能有目的啦咁样，但如果你唔系嘅，你佢都无啦啦变咗好似个合适咁样，好豪气嘅咁样，咁咪唔夹咯突然间。 咁所以就会有本天书。咁但係你话咁一般如果个古仔我自己读晒话搵学好短嘅啫，咁我自己写晒啦嗰个情节咁样。咁、其实你话写人物先定系写古仔先呢，睇习惯啦，即係睇个人习惯。咁但係写人物先有更好囉。 係 啦，就话你起码嗰个人物会有趣。 个人物会生动好多。 係啦，起码会具体啲。 但係我觉得嗰、那个你需要嗰个技巧就要多好多。即係我觉得相对上系比较难嘅。因为你要由个人去带动咗成个故事。 始终我因为我自己始终唔擅长啦，我都系读古仔多啦。咁会结果就系、其实我有啲古仔都会俾人发现就系、即係个人物唔突出囉。其实你边个人去做都得。 系， 咁但系写人物先有样嘢就话，你唔会甩啊啲嘢，即系你啲特征位咧，你好自然就系谂个古仔之后，你要用翻嗰啲特征，你要用翻，咁结果你个人物就系真系有戏可以做咯，佢真系会有啲情节交代翻佢个特征，咁但系如果譬如我哋多数习惯啊，写咗个古仔先啦，写咗个分场先啦，写咗啲情节先嘅，咁你个人物再做嘅时候咧。就好明显要特登有啲位要合返佢性格啦。 系。 即係佢啲反应啊，佢有咩语气啊，或者会令到个劇情走向系点呢，即係譬如一个人好记仇嘅，咁可能之后佢会有反击喎、但如果一个人係好怕事好懦弱嘅，咁可能佢就冇咗反击嗰个位。咁有时就往往有时会忘记咗佢嘅特征囉。系。咁令到个人会反复囉，即係嗰个人物会无啦啦，可能个性格会变咗啊，咁样。或者好单一囉， A 嘅人物同 B 嘅人物原来系冇分别嘅。即係大家企个位唔同啫、即係大家企嗰个位置唔同，做嘅嘢唔同，但其实原来个性格已经系一模一样。咁就会有呢个问题囉。咁但係所以我始终觉得就系无论你写唔写个人物，或者你諗唔諗个人物。即你諗嘅人嘅意思係你真係諗得清楚喎，可能你諗埋佢嘅過去呀，諗埋可能你係一個大人嚟嘅大人氣，你要諗埋佢僆仔受過咩事呀，或者可能你僆仔受過咩事嗰、那個戲呢未必起到戲會 flashback 拍返落去嘅，咁但你諗埋先，即係你起碼要有咁嘅程度，一個人嘅一生呀、或者佢係點樣呀、遇到一啲事有咩反應呀，而嗰啲事未必係真係你到戲會出現㗎，係你起碼要咁樣諗， 但係喺佢個性格度會反映到出嚟， 係啦。 但我自己觉得就系依家普遍你话好似无线啲剧啦吓，系冇呢个程度嘅，系完全冇。 冇，因为分咗几个人写啊嘛，咁结果个其实都睇住嗰篇宣书，咁个天书其实系好简单，有阵时有啲人物咧或者啲小人物可能两三句嘅啫，主角会多几句，或者话啊佢女僆仔原来系俾老豆老母抛弃嘅，住孤儿院嘅，可能主角嗰啲重要人物可能会多几句，都系几句嘅啦。系啊，真系几行字咁啊，介绍个人物啦。咁你就根据嗰个人物写啦。 同埋我想讲就系话， 有阵时有分场嘅，有阵时有分场俾你，咁就好写好多。 系， 咁就好写好多。 我想讲话人物嗰个性格咧要分明啦，要生动啦。但系咧，人物嘅性格分明同埋生动咧，就唔系话好似啲无线剧咁样咧就好，就系绝对嘅好。坏就系绝对嘅坏，喺佢哋嘅电视剧嗰度咧，好人咧就永远唔会做任何坏事嘅，甚至乎佢嘅思想咧 系 永远不会越轨，而坏人咧就只会做坏事嘅，老豆老母都可以杀嘅。 因为嗰啲就样板咗啲啦， 系啦系啦， 即系譬如睇翻而家夜晚重播《拳王》，你可唔可以见到阿黄浩然，又 系 好冲动啊，但又好似好热血啊 ，kick 垮啦咁样，咁你最屘其实。我嗰阵时即系唔系重播啊，第一次做 first one 嘅时候，我都估到佢最尾会入魔噶啦。佢唔入魔，跟住又去师傅啊，十一点会同佢打啫。 冇错。 跟住最尾打赢翻佢，咁咪大家嘻嘻下气，两师徒又话和好如初啦，咁样一定系咁噶嘛。 所以 即系你都估到噶啦。 所以佢哋啲剧嗱，即系人物嗰个角色要生动咧，一定要有一个好重要元素，就系要多角度。 系，即系多啲嘢俾佢。佢反映唔同嘢出嚟，但系我觉得头先讲嗰个剧话估到啦，估到好紧要噶，其实估到好紧要，估唔到咧，你系唔会追睇嘅，即系好似以前啊，天与地， 系 你好多都估唔到噶， 嗯哼， 但系正正因为你估唔到，你咪唔追咯， 即系戏其实始终一样嘢就话要估到同估唔到之间，你最紧要拿捏就 系 最尾你一定要俾佢估到。其实估唔到好易噶咋？点样估唔到咧？你乱写又估唔到咯。个主角一出场即刻跳落死咗，你估估唔到啦。你咁无厘头啦，之前嗰、那个咁无厘头啦，估唔到咯。咁但系嗰样嘢人哋估唔到冇意思噶，系唔觉得好睇？而系做到咩咧？做到人哋啊，我估到你会咁做啦，估计咧你会咁样噶啦，角色会冲过去噶啦，咁样。咁而佢最尾真系个角色真系冲过去。咁嗰啲观众就觉得哦，一早估到啦。佢咁讲唔紧要噶，佢会继续追落去噶，佢继续追睇咗佢冲咗过去之后，佢死唔死咧？咁但佢都估到佢唔会死噶，主角嚟噶嘛。咁但佢会继续追去睇嘅，即系你有时不能够偏离太多一般人嘅谂法或者一般人嘅预期。 哦，当然就 你太因为完全唔预期到嘅嘢咧，人哋就冇兴趣去追噶啦。 当然就唔可以偏离啦， 系不过你话即系讲咗咁多，喂咁话讲咗咁耐，喂好唔实际喎。咁真正要做可以点样做咧？即 系 或者分享一个方法咧，我都同阿俊分享过咧。我哋有一种叫写卡片嘅方法。 嗯。 咁或者而家唔使用卡片，用电脑啦。即系譬如我自己嘅恩师，我用电脑啦。咁我就都系习惯传统啲用卡片。其实张卡片有几大先啦，讲就大约系一张 A4 纸，分八份六份至八份到啦，即系大家预计到有几大啦，八份到啦，差唔多。咁就系譬如肯讲，我之前同阿俊肯嗰阵时食饭，无啦啦讲一个例子就 系 打劫银行，都系讲翻打劫银行呢样嘢啦。咁打劫银行其实系我哋成都最主要想写嘅嘢。 系 当然啦，我之前话你谂下题目，你想写乜嘢咁样。有多时咧，话好多人谂啊，有咩理想啊，咩目的啊咁样，其实谂唔到咁多嘅戏。你嗰啲唔实在啊。你话嗰种啊，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向着自己嘅梦想进化咁样，你系好明显系一个好唔实在嘅一个命题咯。咁你点样可以令到呢个命题实在咧？咁你就要谂啲实在嘅例子噶嘛。譬如我伤残运动员最尾可以成功，或者一个小伙子最尾真系可以向住呢一个佢自己嘅梦想职业去进化咁样，即系你要揾实在嗰样嘢。譬如你讲话打劫银行，实在啦，嗰件事。咁但系你话嗰个打劫银行，你可以体现到啲咩咧？体现到啲警察嘅救人精神啊，体现到啲人啲人质点样咩得咩咩咩后群啊，同情嗰啲版啊。即嗰啲你可以入面再写，再写。咁但系你实际你都要谂嗰样嘢点写先。即系我永远都觉得系要呢样嘢先。你谂到最紧要你呢件事点样发生先。 咁打劫银行咁最 你可以谂好多嘢噶，可以谂好多嘢噶。或者啊，嗰、那个男仔又因为喺银行度无啦啦俾人困住咗，我见唔到我出边嘅女朋友。咁点解女朋友就要飞啦，或者嫁俾第二个啦咁？或者自己中意嘅女仔拣你个，咁你咪变咗个爱情片咯。即系有阵时可以扭嘅啲嘢。系咁，但系打个银行，你呢个系中心要写嘅嘢，咁你谂下先，即咁会快啲啊，系咁会容易啲成到个古仔啊，嗰、那个脉络会成啲。咁当然呢个方法可能啊做嘢会用得多啲啦。咁你话唔系，其实我想真系想自己中意写自己，但其实你自己谂啦，你想写个古仔，一定系有件事喺度，你先写，冇事你唔会想写噶嘛，系所以唔好成日谂住有咩目的或者有咩崇高。即系我唔系话唔民意在道，我哋都唔系话民意在道有咩错。但系有时你讲个道理或者你想讲一样嘢咧，你都要揾嘢呈现出嚟噶嘛。 系。 咁即系你最紧要就系揾紧你想呈现嗰样嘢，咁系咩嘢？系啦，就唔系谂紧你嗰边嗰个大理想或者系嗰个大嘅嗰个思想系咩？ 嗯。 系嗰样嘢，你可以慢慢透过戏剧、透过一啲剧情、透过啲人物嘅加插落去咧，去加强或者凸显佢。 嗯。 系啊。如果唔系你下谂嗰样嘢咧，你永远都起唔到笔噶。你系永远都落唔到笔，你唔知道应该写咩先嘅。系咁，譬如我谂到啦，我哋啊打劫银行，我哋就想写个打劫银行嘅故仔。 系 咁，我哋呢一个讲呢个卡片嘅方法系咩咧？其实就系话打劫银行呢件事就是一个大浪啦，个气鬼啦。咁我哋需要铺嘅就系中间嗰只骨啦，佢个气骨系咩咧？就系话唔同嘅分场。究竟边场搭边场，边场搭边场咧？咁我哋嗰阵时一个卡片咧，唔好写得多字嘅，其实，所以张纸唔好太大。OK， 咁但系呢只方面都你写嘢，其实你呢科劈开八份差唔多噶啦，吓。咁我哋会写咩咧？就系话写一个分场最重要嘅嘢， 譬如好简单，进入银行，咁有张卡啦，咁而下一张卡，即系个男人进入银行啦，可能第一张卡啦，咁而下一张卡话，咁进入银行你做乜嘢啫？噶，咁你就要写落去啦。咁但系写落去嗰张卡咧，最紧要就话要对个剧情有帮助、有推进，要对个古仔有推进。即系话，如果你第一张卡话啊，佢入到去就除帽咁样，咁其实你唔使开一张新卡写去除帽嘅。咁你话系咪写埋第一张？一除帽有冇意思先？你话唔系噶，原来你话我除帽系示意起匿埋喺间银行嗰啲嘅同伴知，我哋行动啦，我哋出发啦，我哋出手啦，暗号嚟嘅。咁你就可以喺第二张卡写，佢除帽呢一个系话俾佢啲同党嘅。即攻击或者系行动嘅暗号，咁呢就会，咁你咪又多咗张卡咯。跟住之后你就可以下一个位，你又写一张卡。有完暗号会做咩啊？ 一个挟持住个石蕉，就等佢唔好乱嚟；另一个咧就去抢嘢。 嗱，呢一个咧未必系需要写一张。 哦， 嗱，点解咧？因为佢点样做嗰样嘢咧？其实。咪讲过嘅，一定要为个剧情够推进噶嘛。 系， 你要个推进唔够多啊。 哦。 咁结果如果你每样嘢都写咧，就好似写我哋剧本咪有啲三角形嘅。 系。 你好似你就变咗喺一张三角形一张纸啊，一张卡片啊，咁系错嘅。咁因为分场其实系最紧要就话嗰个戏轨，其实我啲卡片咧，佢未必系好完整嘅分场嚟嘅。 嗯。 但系佢会出到一样嘢就话，你每样做嘅嘢要有用。 系。 咁你话啊，咁样你捉嗰个人质咁样，你之后咁又点咧？你要谂下，对于成个古仔或者你打劫有帮助咧？我你话唔系嘅，我即刻捉个 manager 嚟开个保险箱。 系。 嗱，咁你就有用啦，真系有用啦。咁但系你嗰张卡唔好嘥咗佢。咁佢点样逼嗰个 manager 供个保险箱密码或者点样开门啦？ 系。 咁你就可以写得详细少少啫，你唔使好详细嘅。即系唔使我已经讲到话我挟住个人质，跟住又要做啲咩？即系你唔使太详细，而你系你嗰啲卡片咧，系会令到你成件打劫案，即系最尾成唔成事，你可以写啦。咁又视乎你个卡片嘅走向，你最尾最后成事唔成事啫。但起码嗰件事会完结。其实呢一张卡片嘅方法咧，其实就系我哋好常用爱嚟写分场嘅方法。系啦，即系当你嘅脉络，你每件嘢嘅走向都系为咗你嗰件劫案。成功与否，成功或者唔成功，咁之后你再加插一啲嘢俾佢，譬如嗰、那个头先你讲嗰个男人入去呢一个银行， 系， 咁呢个男人系咩男人咧？呢、這个系咩人咧？咁你就点解话要用卡片咧？就 系、 是、卡片你可以随时加减减，卡片可以褪上褪落， 系， 你可以随时调位、你只需要攞人手将佢掹走佢，或者嗰张多余、譬如因为。打劫嗰、那个喂，或者逼嗰个经理咁样开个保险箱，哇！我觉得哇，诶，好似好老土啊，或者话太快啦，个古仔太快完咗啦，我可能要写一个钟嘅嘢，或者写30分钟嘅嘢，咁唔同啊嘛。譬如我原本写3分钟，但而家话诶话加码喎，budget多咗喎，你可以写一个钟喎，咁你咁快逼个经理唔得噶嘛，你咪将逼个经理或者之后嘅卡片全部褪低啲咯，褪开佢咯。咁中间你就可以摄多几张新嘅卡片落去，唔好咁快逼住先，要俾啲难关佢啊。譬如如果突然间个石 Q 出嚟揽住佢，搞咗一轮杀咗其中一个同伴，系啦，咁你最尾又杀翻佢咁样，跟住咁样就吓到其他嗰啲人，可能揿咗个警钟咁样，咁个警钟又嚟咯，咁可能啲差佬就赶到嚟啦，咁即系你可以加长佢咯。咁其实你只需要加卡片嘅啫。系啊，你唔需要成篇嘢写过啊，因为你冇写过人物，你都系一张张卡片啫嘛。 系， 你可以褪嗰啲卡片加落去。譬如头先讲话嗰个咩男人咧，咁我哋譬如个麦乐大概差唔多啦，咁你可能要头先我哋讲咗，喂，我哋未谂个角色噶，个角色好空白，你哋知佢一个男人，咁其实你唔系男人，一个女人又会一样噶，冇分别噶。咁可能你就要特登加啲嘢落去俾佢，咁你就开始再加卡加减啲卡片。譬如可能有啲嘢你觉得女人做咁样做好似唔系几好喎、啊。或者女人做譬如嗰个角色你觉得都系唔好啦，譬如嗰个劫匪系个女人啦。咁你因为女人咁可能你喺中间个劫案里面我觉得加啲嘢去凸显佢种女性 而好啲喎。譬如啊，銀行裏面有個顧客，係個大富婆嚟嘅，就山德。啊跟住嗰個女劫匪就開始諗啊，係咪要幫佢咧，或者扶佢一邊咧，等等咧。即係你到時就可以再加減減。 嗯， 係啊，但係我哋好多次就係呢一步做得唔好啊，因為我哋冇諗咗個角色先啊，我哋諗咗嗰件事先。咁中途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冇可能写一稿就完噶啦。你写几稿叫快啦，写十零廿稿系好平常嘅事。 系冇错。 咁呢个卡片嘅好处咧，就系你可以随时调咯。 系。 系啊。咁当然啦，你 profile 下啲卡片之后咧，其实你我嘅习惯咧，就会再 drop 一张大约嘅分场，一行行嘅，类似即系 palm form 式嘅，写一个简单嘅分场。系因为啲卡片你根本乱噶嘛，你唔会。就你系铺晒喺台面啫，咁会乱噶嘛？咁就会即系装翻张靓仔啲嘅，就行写翻大约个情节系点样？ 嗯， 系情节即系我哋讲紧都系戏鬼嗰个情节啫。系咁就慢慢再可能再改嘅，又有一张新嘅咯。 嗯， 系啊，咁就慢慢就加减卡片，跟住又可以再就可能再写一张新嘅 drop 咗嘅一张所谓简单分场。 系 呢个就我哋其中一种可以即系 share 俾大家嘅一个方法。 咁如果好似雨峰你用呢一个卡片式嘅方法呢，你大概普遍会用几多张卡片去完成呢个工作？ 嗱，似乎写几长啦。因为其实开头你会好多㗎。因为开头你唔知咩值得写同唔值得写。你会写到好多芝麻绿豆嘅嘢，你都写埋去。即係譬如嗰个反起身，譬如刷牙啦，洗面啦，跟住你有一张卡片。 嗯， 跟住七八揀三啦，有一张卡片。 嗯。 唔係话唔得啊，问题话嗰样嘢有冇用。係。即係譬如你话去揀三，啊你为咗突显佢性格嘅，佢特登要着一啲好色彩鲜艳啊，撞色撞到夸张嘅衫啊。係。咁你特登咁样写其实係冇所谓嘅。你写亦都 ok 可以咁写。但係你发觉原来佢呢一种撞色撞到夸张嘅衫，原来对你成套戏系冇 帮助。 冇帮助嘅。完全冇关系，你纯粹系等佢个角色有趣啲嘅啫。 啊，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其实喺卡片上你可以唔写嘅， 可以拎走佢咯。 其实你可以喺剧本里面先再写，或者甚至拎走佢都得嘅。 嗯， 即系多嚿鱼嘅嘢嚟嘅，你知道。 系， 除非你之后又有意思啦，啊，即系夹硬撞佢，可以因为咁样可以睇唔清楚啦，样咗啦咁样。咁呢个系即系你会后期再加落去咯。 嗯， 系同埋有阵时操作人物咧，啲嘢唔使多。系即系譬如，因为我开咪前我同阿俊分享过个例子，就系 Taken 啦，救心96小时。 嗯、 其实无论佢第一集、第二集咧，佢讲人物都讲得非常之好。 系 譬如佢尤其第二集啦，佢讲到佢约佢老婆前妻，同埋佢个女咁样，去唔知饮茶定食饭定总之喺个餐厅啦咁样。其实可能佢约一个齐嘅钟数，好似10点啦，当10点啦。佢其实佢9:59分已经架车系泊咗喺门口。佢即刻佢架车冇嘢做㗎，佢架车度就系望住手表。一搭正我就开车门行入间餐厅里面。佢唔搭正佢唔入去，因为佢约咗佢哋十点。咁佢而家9:59，咁我就唔入间餐厅，我就坐架车度等。其实佢冇嘢做㗎，佢就喺佢哋架车度等。咁其实好简单几秒㗎咋。咁佢已经塑造咗佢个角色就系、是、好严肃啦。好严谨啦，啲嘢好一丝不，即系佢啲嘢揸得好紧啦。好认真啦，即系嗰个性格就出噶啦。譬如 Constantine， 佢讲到佢驱鬼之前，佢担住口烟嘅，佢摆咗喺台面，跟住先去驱鬼。咁佢翻嚟几多支烟，冇晒啦，跟住又屌冇啲烟咁样。咁其实呢个已经系突出咗佢性格噶啦。性格就话俾听佢。即系以往都系咁做噶啦， 系 即系话今次只鬼劲啲咯， 系 以往佢可以驱完鬼就可以即刻扯翻啲烟摆低 ，OK， 咁就今次唔得，即系证明今次驱鬼驱得耐， 嗯， 即系今次只鬼劲咯， 系 咁其实有阵时呢啲系可以凸显到嗰、那个加强咗嗰个剧情嘅， 系 咁你话佢个性格咁，仲有一个烟民咯，佢系一个即系食烟嘅人咯。咁当然 Constantine 都话一套奇片啦，其实好值得大家睇 Constantine， 因为佢入边好多。人物嘅关系咧系七角咁乱，而且佢好多命题想讲，咁当然佢戏剧上佢未必做得好好嘅，因为佢太多啦， 佢太多人物嘅线咧，同埋有嘢想讲。但其中有一样咧，就系讲佢呢一种戒烟嘅，佢有一种系讲戒烟，有一种嗰个话食烟危害身体嘅。咁咁睇我都知嘅。佢其中佢就系透过呢啲场面去讲食烟呢样嘢，带出呢样嘢。咁但系其实佢系对剧情有帮助噶，即系话今次只鬼越嚟越劲啦。 系 啦，今次点解咁多咧？地狱点解依家嚟嗰啲鬼依家劲咗嘅？系咁佢咪继续铺啲戏咯？即系点解恶魔地狱嗰啲鬼会嚟咗世界咧？咁样，佢就跟住去。咁你见到呢啲成日除咗表达人物之外咧，其实佢推紧套戏。嗱，譬如头先 Taken 嗰样嘢，哇，佢好严谨，好严肃，其实啲介绍人物嘅啫。其实你 系 冇推进到个剧噶。你都系，其实你唔睇个标，我一嚟，我即刻落车入去个餐厅，成套戏冇分别噶。总之就是你入咗个餐厅，见到两母女啦。其实你套戏就是，譬如我哋已经写话打鬼人头咁样，你套戏就话嗰个角色走入咗去，入咗个餐厅咁样。其实系唔需要写佢喺度望住只标等嗰一分钟嘅。咁等嗰一分钟就 系 特登，好明显系后期写俾佢咯。我要凸显呢个性格，咁我就后期写俾佢。 咁呢个方法亦都系非常之高手啦，因为将一样 你我哋好多时唔习惯噶，但呢样嘢其实唔使写喺卡片度噶啦， 系系系， 其实未必需要写喺卡片度， 嗯， 除非你之后嘅故仔，因为 Taken 唔同啊 ，Taken 就话佢咧俾人捉咗，跟住又要谂好多方法点样救翻个女，咁要凸显佢嗰种谨慎，或者嗰种嘅特工嗰种嘅能力，咁所以佢要做呢样嘢俾佢咯， 系， 但系我哋好多时会有，好似话咧，我哋用卡片嗰个方法咧，好多时就会忘记咗，你唔记得加翻啲嘢俾佢，系，咁所以我会觉得就话，我觉得啦，就系你要加翻啲，最简单就系你加翻啲嘢，系会影响之后啲剧情嘅，系，咁你就唔会忘记得，你又唔会忘记咗加，你一定会记得加，系。咁结果点咧？我哋下一集再讲。 好， 系啦，好，我哋下一集再讲。 拜拜。 拜。